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北京长城国家公园的试点区确定21个保护地，下一步北京将定制长城国家公园试点区的总体规划和相关的专项规划。北京妇产医院2017年预计全院的分娩量超1.5万人次，80%的产妇属于高危。北京市9个超低能耗的建筑项目获得奖励，目前的最高奖励近3000万元。北京市万余大棚菜种植户有了作物健康保障的一卡通，对采用绿色技术防治病虫害的种植户进行补贴。国土资源部近日印发意见，国家呢将允许深度贫困地区以出租合作等方式灵活使用宅基地。入冬以来的北京警方不断加大对非法烟花爆竹的查处力度，最近的警方查获非法的烟花爆竹673箱。国家呢发改委指出，严格规范煤改气的价格收费行为，依法查处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操纵市场价格等行为。美国高校驻华协会最近在上海举办了招聘会，促进海归回国落地。 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躲不开痴恋的恩惠，找不到色相代替，参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真风吻雨妆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片也去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白臂或千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浪狂，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真风吻雨妆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白臂或千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浪狂，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贪嗔喜恶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乱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追赞俗世，躲不开痴恋的恩惠，找不到色相代替，一生争得当这条难题，真风吻雨妆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冰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浪狂，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真风吻雨妆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冰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浪狂，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 意正像埋葬。真风品与装落入你字堂，欺山赶海千雪拼也未绝望，拈花把早编织失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灵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吹到狂，这沙滚滚水皱皱闪着浪荡，贪欢一晌便当那里已正像埋葬。真风品与装落入你字堂，欺山赶海千雪拼也未绝望，拈花把早编织失世人情狂，如白荣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水动狂，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刻偏靠那里如情像埋葬。 难念的经是为97版香港 TVB 天龙八部量身定做的主题曲，由周华健大气磅礴的谱曲与演唱，加上林夕的绝美歌词，将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思想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无论是歌曲还是电视剧，都令我们印象深刻，奉为经典。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经典969，我是泽林。最近呢，由冯小刚导演、严歌苓编剧的电影《芳华》是正在热映。一代人的芳华已是面目全非，虽然呢他们谈笑如故，但是呢不难看出岁月对每个人的改变和难掩的失落。也就让我们在音乐中回到那个震撼动人的芬芳年华，韩红《绒花》。 是情。

描写了不舍离别又期待再会的场景。其实那离别往往是最美好的瞬间，因为现在此刻还没有结束，而对于未来已经充满期待了。四宫的每一个时刻都体会到了两种情绪，也因此为什么那么多的作品都在描写离别。下面的这首歌来自于张雨生、王杰、姚可杰和邰正宵带来的《永远不回头》。 感动和快乐。

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什么是内心强大呢？有人说，是遭遇过人生的不幸，但仍然期待幸福；受到过别人的背叛，但仍然勇敢地去爱；看过世间的丑恶，但仍付出了善意。最强大的不是无畏赴死，也不是破坏，而是从黑暗的死地中坚信自己生命的向上，并为此不断攀爬。

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等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等所有业障被原谅。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昨天清晨，澳门特区政府与驻澳门部队分别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8周年。住建部近日公布数据称，2017年的1月至10月，全国棚户区改造已开工600万套，完成投资1.68万亿元。中央气象台20号表示，未来3天全国大部分降雨稀少，气温回升。中国社会科学院20号指出，预计明年国内的生产总值增长率为6.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2.0%，较上年增长0.4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为3.6%，较上年减少2.6个百分点。再有，中国第34次南极科考队的雪龙号极地考察船20号成功从罗斯海冰情较严重的海区突围，开始以15节航速全速前往中山站。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四季度我国企业家的信心指数为71.8%，比上季提高了3.1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提高17.6个百分点。公安部消防局昨天公布数据，今年我国高层建筑共发生火灾5046起，直接财产损失超8000万元。北京市民政局成立了儿童福利和保护处，负责儿童福利、收养、保护三大领域的顶层政策设计和实施。 I need 己。Well, 爱你就等于爱自己。爱你就等于爱自己。Well, 是不是爱你就会变成你？ 爱你就等于爱自己，来自王力宏。继续和你相约在经典九六九的第二个小时，我是泽林。那一边听歌呢，一边聊到这么一个话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年龄的增长，人们越来越关注了自身的健康，而一些虚假的健康信息也开始借机传播，而且是愈演愈烈。你的朋友圈会经常被爸妈转发的各种养生鸡汤刷屏吗？对于健康讲座、保健品广告，你信吗？也欢迎你来关注微信号经典九六九，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讨论。积极参与留言的你将有机会获得涂抹少儿艺术教育的体验课程一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去靠近。